北京时间一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今年6月，海关总署在国内14个省份统一组织开展打击冻品走私专项稽查行动，发现了一大批比一些消费者的年纪还大的僵尸肉通过走私入境。这些肉有的来自疫区，有的严重过期，用化学药剂加工调味品后，居然摇身一变变成卖相极佳的美味佳肴。截至目前，海关总署打掉专业走私冻品犯罪团伙21个，初步估计案件货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包括冻鸡翅、冻牛肉、冻猪肉副产品等10万余吨。那么这些猖狂的走私冻肉怎么会窜上百姓的餐桌？如何切断走私冻品背后的利益链条，维护消费者健康的权益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点21分，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冻肉制品并不陌生，但是谁能想到一些超过保质期限的走私冻肉竟然悄无声息地通过批发市场进入大排档、餐馆，甚至是正规超市。这些走私冻肉又被称为叫做僵尸肉，它们有的来自疫区，有的严重过期，质量安全不能保证。好在今年6月，海关总署在全国14个省份统一组织开展打击冻品走私专项行动，打掉专业走私冻品犯罪团伙21个，涉案金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包括有冻鸡翅、冻牛肉、冻猪肉等10万多吨。那么这些所谓的僵尸肉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流入了市场？治理走私冻品、守护餐桌安全，需要哪些部门通力合作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邀请嘉宾跟您来共同讨论。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包华律师。包律师您好。 传艺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理事卢云律师。卢律师欢迎您。 传艺好，大家好。 在这次全国范围打击冻品走私的专项行动期间呢，深圳市场的监管部门查处了国内特大走私冻肉的案件，那么这个货物呢超过了6000吨，货值达到3.45亿元。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对此也进行了采访报道，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今年3月，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深圳市市场稽查局执法人员发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的嘉明公司的仓库里，储存着大量涉嫌走私的进口冻肉。当执法人员来到嘉明公司时，看到涉案公司大批员工正从5辆集装箱货车上搬下大量没有中文标签的冻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一边卸车，一边更换冻肉的外包装。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更让执法人员觉得可疑。 你看看啊，本来进口肉的价格比国产肉就贵了，它为什么换成那个国内的包浆？肯定是要逃避执法人员的检查了。 我们国家对进口的冻肉有严格的规范要求，进口冻肉要有海关的入关单，还要有进口检验检疫报告单，还要贴好中文的标签标志，标明冻肉的生产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保存条件，注明工厂注册号、产品批号等相关的信息，这样的进口冻肉才能在市场上销售。可是这些冻肉却没有任何手续，也看不到任何中文标签标志。 被换上的外包装上写的是广西东兴百世新食品有限公司。 那我们派了外调的同志呢，到了广西的这个东兴市，找到这家企业，名称是他的，但他已经不从事这项经营项目了，实际上是呢仿发这个企业的这种包装的，伪造别人的生产企业的名称。 更换产品包装的目的是掩人耳目，逃避监管。种种迹象表明，这家仓储企业加盟公司存在储存销售涉嫌走私冻肉的重大嫌疑。随后执法人员对加盟公司九个仓库逐个进行了检查，这一查不要紧，竟查获了6000多吨问题冻肉，主要品种是牛肉、猪肉和鸡肉及其制品，此外还有鸭肉、鹅肉、羊肉、马肉、鳕鱼等产品，主要来自美国、巴西、芬兰、德国等国家。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冻肉不仅没有合法的来源，甚至还有一部分是过期的问题肉。据了解，涉案的仓储企业加盟公司成立于2001年，2012年执法人员就曾经在这家仓库查获过走私冻肉。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仓储公司必须在货物入库前审核客户的进货货品资料，显然加盟公司没有尽到审核的责任。据专案组初步统计，这批冻肉的货主大约有几十家。由于案情巨大，数据复杂，专案组对加盟公司的财务数据正在进行审计，以便寻找涉案货主。 刚才录音当中提到，深圳查处的这些走私冻肉的这个案件呢，他们这个货物是来自巴西、美国还有德国等等。首先想请教包律师哈，为什么肉类的冻品走私在我们国家会这么的猖獗？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驱使这些不法的商家去铤而走险？ 首先，肯定市场上是有需求的。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肉制品的消费量每年是增加的，尤其是一些在国外根本不使用的一些肉制品，在国内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鸡爪，包括猪蹄这样的一些内容，国外人是不消费的。而这些产品一旦进入到中国来说，它不仅有巨大的消费量，而且还会有一个很高的价格，这是一个市场需求层面的内容。另外一个来讲，因为我们国家不光有很长的海岸线，还有很长的陆地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线，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运到边境线附近，然后进行散装，然后通过这样一些边民的这种贸易来进入中国大陆地区的话是比较容易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海关的监管本身肯定是有监管不到的地方。虽然我们说海关的监管需要提高它的监管的力度，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面临一件事情，就是完完全全依靠海关监管是解决不了这件事情的。 就像您说的，我们的肉类是存在一个不少的缺口。我看到新华社也有报道哈，说业内人士表示呢，现在广西和广东是走私冻肉的一个重灾区。另外呢，这里还有一组数据，那么根据中国肉类协会的数据显示，说目前呢，我国牛羊肉的市场缺口大概是230万吨，进口的需求量较大。那么深圳的一位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国内走私的牛肉呢，主要是来自巴西、印度、美国等地，国内牛肉每公斤售价达到50元甚至更高，而巴西的走私牛肉的价格在每公斤25元左右啊，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一半啊，所以走私一吨便可以获利2到3万元，所以说这也是暴利的一种驱动啊。 所以市场本身它的需求是客观的，是真实的，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理顺它的供应机制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当然这样的行为不必然导致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不合格，但是很容易滋生产品不合格或加剧这样的情况。 另外呢，我们看走私冻肉的销售范围和它的销售渠道来看，那么海关也发现这些走私冻肉的链条牵扯到全国各地。从今年一月份以来呢，走私团伙是承揽了包括有北京、天津、重庆、河南、广东等地货主的冻品进口订单，那么国外走私冻品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市场。我们在这些城市当中看到了有北京、有天津这样的大型城市，所以为什么走私的这种冻肉哈，它在这个销售范围上来看，能够在全国各地哈这么样的一个广泛的范围能够畅通无阻？ 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还是市场方面的因素，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消费，尤其是城市内对于肉品的消费的数量是在增加的。这是第一个，它是客观需求。另外一个也说明，通过海关之后，我们的冻肉制品进入到内地进行销售，不管你是进行运输、进行销售，这个环节上来说，我们内地的监管部门的监管目前来讲还有很大的缺口。 嗯， 还有很大的缺口，而且目前还没有形成从销售环节倒推进行追溯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可能会导致大家会看到，一旦突破了海关，进入到中国内部地区之后，就畅通无阻，没有人再取关了。 嗯，所以海关是一个把关的第一个门口。 对，但是不能够完全依靠海关，我们还是说，我们中国有很长的海岸线，有很多很长的一个边境线，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求海关把所有的边境线或者海岸线全部都封闭起来进行检查，这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市场层面进行倒追、进行倒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能会更有针对性。完完全全依靠政府的监管力度，有可能无法实现。 嗯，刚才其实在节目之前也跟卢律师在探讨哈，就是说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说，这有一些肉制品哈，它的这个年龄生产日期是非常长的啊，甚至是说有三四十年。为什么会有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这样的冻肉哈存在在这个市场上流通？这个也是我们打上一个问号的这个地方。 对，我觉得这个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是在这个，包括刚才那个录音中也提到了，是在仓库中才发现的。其实仓库中就已经意味着这个产品已经进入到这个市场的流通环节了，而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说这个产品的源头在哪，它到底是通过这种合法的报关途径通过海关进来的，还是说通过一些非法的走私途径进来的。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源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说一旦进入到市场之中，不管是现在的这种网络交易啊，还是说这种交通的四通发达呀，它一旦进入到市场中，就很难再进行管控了。就说相比较来讲，在源头的管控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它既然是进入到我们国门之后，那么国门这道大门究竟能不能防得住，究竟能防到多么的严防死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另外其实查处这些冷冻肉哈，这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个下游，其实我们现在不难发现，在网络上经常有销售这些国外的肉制品。新华社也报道了，像在淘宝网上哈，就出现了有200多家在卖美国的所谓的这个安格斯牛肉。但是我们查阅资料发现呢，2003年美国是出现了首宗疯牛病病例，在这之后呢，中国就下令要禁止美国的牛肉进口。那么一直到今天，这样的禁令仍然没有解除。但是新华社的这个记者也发现，在淘宝上宣称是进口的美国安格斯牛肉大行其道啊，也是一直在贩卖。那么现在查处了冻肉制品之后呢，现在这些淘宝商品呢也是禁止售卖了。但是我们也发现哈，就这些淘宝卖家，他们已经售出了这样的一些进口的肉制品。所以我们也在想，现在网络上的这种生鲜产品哈，卖的是风生水起。包括我本人也是，有的时候会在网上去选购。包括我还在网上去买过鱼。有一些家庭也是在网络上去选择一些进口的肉制品。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不禁让我们觉得我们的食品安全哈，如何去进行保障？ 其实大家之所以愿意去买进口食品，往往会认为进口食品的可靠性、安全性比国内生产的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要高。 嗯， 有这样的认识，无非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大家对于国内生产食品出现问题的这样一些案例，可能显得有点太多了，大家开始不太信任这个行业了。第二一个来讲的话，确确实实有一些国外的先进的农产品进入到中国之后，通过它的品质的这样的一个表达，让大家觉得这个产品确实是好啊，确实是好。所以基于这两个方面，大家可能会普遍的会认为进口的会好一些。 嗯， 但是其实如果没有我们的海关的监管，没有我们内部检疫部门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话，其实进口食品也许也不能保证它的它的一个高质量。 嗯， 所以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其实它的消费观还需要再成熟一些。 嗯，对，另外呢，我们看到淘宝店上的评论显示说，进口的美国牛肉多为家庭购买。另外，我们也看到全国政协委员韩真发表的这个意见说呢，走私冻肉一般都是简单的包装入境，没有经过正常的报关检验检疫。他们有一些都是三无肉或者是三无海鲜，极易造成食品中毒等一些恶性的事件啊。包括我现在在反思，有一次我在一个就是进口的超市去买这个鳕鱼的时候，它也号称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个鳕鱼价格也是不菲，一小块海鱼售价要100块钱哈，包装上面可能也很少会出现这个检验检疫的这些标志哈。所以说网络上的售卖，包括刚才包华律师所提到的，我们其实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它的相关的检验检疫的这样的一些标志。 对，我们现在的一个共识呢，就是说网络不是一个法外之地。 那么所有在网络上销售的这种食品也好，或者说消费者享有的这种服务也好，它一定是要受到包括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产品质量法的一些规定和约束。就像刚才那个传译提到的，说这个牛肉已经禁止卖了，那么它还要在网上继续售卖，那这时候根据新的消法呢，这个平台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这种情况下，他已经知道经营者在他的平台上去从事了一项这种非法性行为，那么他不予及时的去制止或者给予相应的这种处罚的话，那么这时候平台可能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食品安全法呢，当然现在还没有实施啊，就新修改的，大概从应该是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开始正式实施。这个食品安全法呢，其实已经建立了一套食品追溯制度，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总说的这个食品从田间到地头，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上，那么我们现在要从餐桌上要追溯到这个田间地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有很多的环节，包括生产啊、加工啊、然后流通啊，这个各个环节所相应的经营者和相应的监管部门，他们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实就是为了保障消费者所在餐桌上的这种食品安全。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走私冻肉是怎么伪装的。好，这些走私的冻品呢，不仅说是扰乱了经济秩序，而且危害了这个消费者的健康。那么这些走私冻品呢，进入国内之后，不法商家会把它们重新打造成色香味俱全的食品。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这个泡椒凤爪，它呢也是走私冻品的一个重灾区。那么业内人士也表示说，某些鸡爪呢甚至期限已经是有几十年了哈。不法分子呢用过氧化氢等漂白剂进行浸泡，让鸡爪呢变得胖乎乎白嫩嫩，卖相变得特别好。还有的呢是通过酱油腌制、辣椒调味之后，将这些冻肉制作成袋装熟食，所以消费者很难辨认。所以包律师，如果一旦发生以上的这种情况，我们的相关法律对于这个食品的出厂者、制作人哈，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惩罚的一个措施呢？ 这个惩罚措施可能有多个层面。先说我们说从民事角度上来说，那么里面可能涉及到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种欺诈的行为。那么根据我们的消法来说的话，是有罚则的，啊，我们是有罚则的。这是第一个关于民事方面的。第二个是行政方面的处罚。如果基于它这个生产过程之中出现了这样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政府部门、主管部门，包括我们的食药监部门，可以针对于这样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比如说吊销它的营业执照等等一系列的行为，可以给它做相应的行政处罚的罚款。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够啊，这个可能还不够。基于我们现在国家的刑法，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些非法经营这样的一些行为来说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些经营人应该给予刑罚的一个处罚。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让这些行为人能够警醒自己的行为，不光你是赔钱，不光你是一个民事上的一个处分，可能还会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甚至于这个人身自由追究完之后，还会影响到你今后所有的工作以及就业。通过这个层面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行为人对于法律本身的尊重。 您刚才提到了包括有民事方面、行政方面和刑事上的这样的三种处罚哈，但是现实情况我们也往往发现就好比说网络的这个销售平台哈，违法的卖家往往最后只是被处以这种行政上的处罚那么也有分析说呢，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多数进口食品的卖家不提供这个肉类的检验、检疫等证明，但是由于单笔的成交额不大没有构成刑事犯罪，最后呢对其只能实施以行政处罚，所以它的这个是不是违法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在形式上来说，如果要进行追究责任，不是以单笔的交易额作为一个判定标准的，而是以累计的。也就是说，也许你卖一单只成交100块，但你成交个10000单，那么这个交易额我们在形式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它涉及到10000个消费者，那么涉及到的涉款金额应该是100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在网络交易上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能够找到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在网络交易中的这个交易记录，它是非常客观和真实的。包括它从哪儿发到哪儿，它的物流信息，包括它的这个资金流的这个信息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对后期的来查处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互联网的卖家很有可能所备案的材料未必完全真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你知道我做了多少单、卖给谁了、涉及多少钱，但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在互联网的交易过程中，搞清楚对方是谁，凭借一些有资信的、能够对于准入机制严格把关的这样一些平台进行交易，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会更有价值。 其实走私冻肉的查处也不是今年以来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查处了哈。我们看到从2011年开始呢，我国已经逐步加大对走私冻肉的这样的一个稽查力度。但是不可避免的是，现在一些走私的冻品呢，已经流入到市场，走进一些百姓的餐桌了哈。如果消费者要是发现类似的情况哈，可能个人的这种力量如何去维权？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消费者维权还是很有难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怎么证明你吃的这个食品属于过期的，或者是属于这种非法走私进来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吃了这个食品之后，是不是有对消费者本人造成了这种实际的损害？啊，那这个可能是消费者去诉诸法律的一个前提。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补充，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经营者的这种责任，我觉得他除了现在所需要承担的这种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之外呢，现在我们国家的这种信用体系也在建立，这个也是从征信业管理条例公布之后呢，包括我上次去参加一个国家工商总局的他们一个会，现在征信业这个征信信用体系的建立，对所有的经营者，包括平台、包括实体店，对他们的震慑是力度是相当大的。就是说，一旦就像刚才那个传毅提到的，他在网络上销售了，明天他换个牌照，换个名头，他继续可以去销售。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遏制他的这种非法经营行为？那依靠的就是信用体系的建立。这种信用体系建立之后，比如说我对于你这个商家的这个经营者进行这种全程的跟踪和信用跟踪，最后如果你在一处失信，让你处处受限。用这种市场来去决定你这个经营者的生存与否，我想任何一个经营者经营之初都是为了去在市场上去盈利、去经营、去生存、去发展。但是如果你的信用体系在信用体系中失信了，那么你的这个发展也就陷入了这个僵局。 就是一个征信体系的引入。 对，征信信用体系。 当大家可能听到僵尸肉这三个字的时候，非常关心的是这些冻肉有哪些卫生上的隐患。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的范志宏教授，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解读。范教授，长时间冷冻的这个肉制品哈，它有哪些卫生隐患，以及它的营养成分会有哪些改变呢？ 长时间冻藏的肉制品，发达国家一般都是在-18度到-36度之间，它比我们自己家里的冰箱的储藏温度还要稳定。在这样的一种低温下面呢，是不能够大量繁殖微生物的，所以吃这样的肉呢，并没有产生霉菌毒素啊，还是细菌毒素啊这样的隐患。但是即便是长时间的低温冻藏，还是会有一些不良的化学反应发生，比如说脂肪的氧化和蛋白质的氧化。那么脂肪的氧化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时候，也会使这个肉失去食用的价值。当然它拿来卖的肯定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也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变化，比如说维生素的含量在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它的风味变得不那么新鲜，它的肉质呢也不像原来那样的嫩了，有可能会变稍微老一些，所以说它的品质是已经下降了。因此呢，要是跟新鲜的肉卖一样的价钱，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么能不能吃，应该是经过相关的这个部门来进行一些检验，看一下比如说它这脂肪氧化的指标是不是合格的。我其实特别想提示一下咱们消费者，你自己家里的冰箱也经常干那个一冻就冻一年的事情。买的新鲜的肉忘了吃了，放个一年两年，在很多家庭的冰箱里都会发生。但是我们家庭的冰箱，它的冷冻的温度、冷冻的速度跟那个商业的冷冻相比，那水平要差多了。所以同样的年限，会比外面卖的那个长时间冷冻的肉品质还要糟糕。所以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买来的肉不要以为冷冻室就是保险箱了，还是要尽快的把它吃掉。 另外呢，食品安全专家也介绍说呢，多年的冻肉品质上会比鲜肉要差，但呢，只要冷冻过程当中没有发生解冻的现象，从外观和口感上是很难区分它们的。但是呢，走私肉的这个运输条件恶劣，不断的解冻等过程当中容易滋生各种细菌，甚至是开始腐烂又重新的冷冻，因此呢，走私冻肉的卫生安全和食品质量无法保证。另外呢，长沙海关缉私局的副局长杨波也介绍说，走私的冻肉都是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肉品，如果进食携带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等细菌病毒的冻肉，甚至会危及生命。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讨论切断走私冻肉的利益链条，保卫餐桌安全。我们稍后见。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今年六月，海关总署在国内十四个省份统一组织开展打击冻品走私专项稽查行动，发现了一大批比一些消费者的年纪还大的僵尸肉通过走私入境。这些肉有的来自疫区，有的严重过期，用化学药剂加工调味品后，居然摇身一变变成卖相极佳的美味佳肴。截至目前，海关总署打掉专业走私冻品犯罪团伙21个，初步估计案件货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包括冻鸡翅、冻牛肉、冻猪肉副产品等10万余吨。那么这些猖狂的走私冻肉怎么会窜上百姓的餐桌？如何切断走私冻品背后的利益链条，维护消费者健康的权益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特约评论员包华律师，另一位是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理事卢云律师。猖獗的走私冻肉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链条？谁在编织这张网？新华社记者呢，从湖南海关破获的走私冻品案件来看，不法分子正在通过蚂蚁搬家式的方式完成了冻品走私。那么根据相关人员的介绍呢，最常见的走私路径是走私人员从境外以低价采购货品，用集装箱发至香港，然后发往越南的海防，在中越边境的芒街啊，这是越南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在这里呢进行拆解，那么雇佣边民蚂蚁搬家式的将冻品呢运到境内。据说呢，一个35吨的集装箱冻品有几十个边民搬运，一两个小时就能够搬完。所以从这几年海关的这个查处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不法的商家他们的走私手段是越来的越隐蔽啊，他们的走私的方法呢也是在不断的升级。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包律师您认为这样的一种蚂蚁搬家式的走私方式应该如何去避免？ 我觉得首先可能我们的这个海关监管部门要针对于这样蚂蚁搬家的这样的一个走私的行为，要想一些新的监管办法。走私方法其实不是现在才发生的，我记得蚂蚁搬家这个词我10年前就听过，所以它不是一个新的事情。那么我们的监管手段应该随着走私行为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其次我需要关注一点的就是刚才范教授所谈到的，应该是-18度到-36度，如果长期保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刚才传译所介绍的情况很明显，这些货品在发到这个边贸区的时候，在搬进国内是搬进国内的时候，它中间可能会用2个小时，是拆分的，是拆散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保证-18到-36度的一个低温保藏啊，这个保存。 而且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他们由于这个冷运的成本会比较高，他们会 运输会很贵， 对，所以他们会用普通的运输。这个过程当中，肉品是会化掉的。 对，所以实际上肉品这个产品，它是越新鲜效果越好，但是越冷冻成本越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如果你能买到一个非常便宜的肉品的话，那一定是有问题的。从我个人理解，如果这个2-3个小时中间它是一个自然解冻的过程的话，很明显达不到刚才范教授所说的那样一个低温保存的这么一个条件的话，它其实坏了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个人的判断说，如果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在消费环节中能够有所警醒，如果当你买到一个非常便宜的乃至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质疑一下，尤其是对于这样的一些食品， 因为食品安全对于个人来说可能会比价格重要的多。 嗯，另外我们通过刚才的新闻也能够了解到，就是走私冻品它牵扯到各个方面，中间呢也有相当多的环节。那么走私的这个团伙，从它承揽业务到运输到清关到货物交付，都形成了一条龙的这个服务。而且呢，在中间收取费用的时候呢，据说会采用现金或者是网络支付，所以交易的记录也是比较隐蔽的，也是难以查处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哈，去切断它背后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各个部门需要怎么样去通力的合作来解决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面和题目。存在这样的一种非法走私横行的这样一个场面，我想一个是刚才包律师提到的有一个市场的需求，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行为它一定会存在着非常高的一个利益链条。这个没有利益的话，这些非法经营者他们是不会从事这样的行为的，一定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去从事的。那么这时候可能对国家的监管部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食品安全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能够完成的问题，或者能够完成监管的问题，它一定是包括像我们特别涉及到这些进口食品，涉及到集司啊、海关啊、工商啊、公安啊，甚至包括一些还包括一些商检啊、检验检疫部门这样的通力合作。所以我们觉得正如刚才包律师所说，随着这种走私的这种方式的变化，以及这种网络交易在走私中发挥的这种隐蔽性和跨地域性这种特点，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应当采用相应的这种技术手段去遏制、去监管这样的走私行为。我觉得只有在这种通力合作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种监管。 嗯，其实我想到刚才上半时段我们所说到淘宝上一些在售卖这个禁令销售的这个美国安格斯的牛肉哈，其实我们很多消费者我们可能不太关注哈，是不是国家已经有这个禁令了，我们可能理所当然的就觉得啊，这个可能是安全的，所以需要有监管部门去替我们去把关。监管部门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监管部门一个是提示告知，这个提示告知实际上是一个宣传的工作啊，广而告之，告诉大家这是有问题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如果当我们的老百姓有这样的一个客观需求，而且合理需求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应当负起另外一个责任，比如我们的食药监部门、我们的农业产品的生产部门，能不能让我们自己中国的产品能够更有说服力。 嗯， 我们知道牛肉这块来讲，一个是在日本有和牛，在韩国有韩牛，都有品牌的产品，中国的老百姓都非常的欢迎这样的产品，虽然它很贵，但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却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牛肉的品牌，这个对于我们广大国人来说其实是一个汗颜的事情。 嗯， 也是我们可以发展的地方。监管是一个方面，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如何去合理的满足我们市场需求，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应该同时做。 嗯，另外呢，也有分析列举了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哈，说我们可以借鉴的。比如说德国，它是以法律形式对食品、肉、蛋、奶等关系公众健康的产品强制实行从生产、加工到流通等各个环节的一个追溯的制度。任何食材呢，可以到网上进行查询，如果有违者呢，罚金可能高达每周4000万到6000万欧元啊，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哈。那么完全可以让肇事者破产，是一个重点之罪的这么一个方法，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我们是不是能够借鉴？ 我觉得借鉴起来很难，因为在国外我们看到的生产商相对数量比较少，规模相对比较大。 嗯， 中国的生产商是比较分散的，规模相对是偏小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通过这样的一个借鉴国外的这样一个管理体制，很有可能达不到效果。我们可以管几十家生产商，但我们可能无法同时监管几千家甚至上万家的供应商。 嗯 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还得借助市场的力量去整合我们的生产方，整合我们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对于它这个整合之后的行业来进行监管。而目前几万、几千家甚至几万家的生产商，我相信政府再有能力也无法完全监管。 嗯，现在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提出他们的一些问题哈，说已经流入市场的这些走私的冻品哈，能不能够追溯下架？接下来如果发现这样的这个不法的走私团伙，他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处理？ 我觉得这个如果在市场流通的环节发现了这样的制品，那么消费者可以积极的去进行投诉或者去举报。那么作为这个在流通领域去进行市场监管的工商部门呢，也应当积极的去查处，包括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处罚或者是下架这样的一种行政处罚。那么已经 那么消费者比如说已经购买了或者这已经购买了这样的食品，或者已经食用了这样的食品，那么就根据民事法律关系去可以要求经营者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现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食品这块主要是依据食品安全法，那么这里面也提到一个违法成本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从消法还是从食品安全法，现在也是在逐步的提高经营者的这种违法成本，包括加入了这种惩罚性赔偿。那么消费者是可以依据这种相关的法律去追究经营者的责任。另外一个，他在面临行政处罚的时候，我们国家食品安全法修改之后呢，对于这个刑事责任，就是生产这种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个刑事责任。